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亭桥北路段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一些压力是比较集中的。另外，机场高速天竺到北高进京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早晨的5点，北京市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上午的10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雾，大兴、丰台、通州、海淀、石景山、西城、东城、朝阳、平谷、密云、房山东部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也是因为雾大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临时管制的情况，请您合理安排出行。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方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京津冀区域路网流量将超4600万辆。 中关村论坛举行智能加能源平行论坛，汽车电动化是交通领域零碳转型的突破口。 天津市教委鼓励师生就地过节，确需离京要严格实施申报审核。 第四届动博会将于10月1号在石家庄举办，近100家动漫游戏企业参展参会。 国际电讯，日本首相菅义伟即将卸任，本人表示不会在新内阁任职。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开始投票，民调显示社民党暂时领先。 文体方面，打造3D电影文化消费圈，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正式启动。 十四运比赛昨天精彩收官，女子50米自由泳打破亚洲纪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十一假期即将到来，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将达到4500万辆左右，比9月上半月的均值增长超过47%。京津冀地区的高速路网交通总量可能会超过4600万辆。 据了解，国庆假期全国公路出行以旅游探亲为主，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相对较高，大中城市周边公路网高峰时段通行压力较大。其中，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网交通总量将达到4673万辆，日均668万辆，较去年同期日均增加2.8%。9月30号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从下午3点开始，假期出城出行与通勤出行叠加，交通压力将会比较突出。当晚7点到9点，机场、火车站周边路网压力较大。 高速公路车流最高峰可能会出现在10月1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10月3号到5号，交通压力总体有所缓解，但是近郊或市内热门景点、商圈、休闲娱乐场所周边交通压力较大。10月6号和7号陆续迎来返程高峰，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8点，高速公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将持续增大。 京雄、京港澳等主要高速公路将建设智慧公路，实现恶劣天气、重大事故等服务信息的伴随式推送。主要网约车平台都增设了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十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 昨天，交通运输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交通运输新基建行动方案、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预测。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来的报道。 近期，交通运输部已经印发《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到2025年》。方案指出，我国将在京港澳、京雄等干线公路开展智慧公路建设，在极端天气发生前，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对天气变化进行监测预警，在极端天气发生后，及时启动全路网智能协同调度，对突发事件和交通事故开展应急处置，通过 5G、北斗、毫米波雷达等技术手段，推广交通突发事件的精准信息推送和伴随式智慧出行服务，将研究车道级的雾天行车诱导和消除冰雪应用，实现重点路段全天候通行，全程向车辆推送辅助安全驾驶的有关服务，降低恶劣天气对安全行车的影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还介绍了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70个地市开通了95128叫车电话，年底之前将开通100个城市，主要网约车平台都增设了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国庆假日七天，全国高速公路继续实施小客车免费通行，公众出行主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为4500万辆左右，比八月份增长 46%。 假期首日出城高峰突出，后期返程相对分散，大中城市的进出城收费站、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通往热门景区的路段容易发生拥堵和缓行。 最近，国内多地再次出现本土疫情。对此，天津市教委表示，国庆假期倡导师生减少出行，鼓励就地过节，尽量做到非必要不离津、不前往疫情地区、不出境。如果确有必要，要严格实施离津申报审核。离津期间，务必做好个人防护、手部消毒等，不到人群密集场所，每天开展自我健康观察。 返回天津时，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要严格按照天津市现行管理政策执行，实施抵京后14天集中隔离，并于隔离第一、三、七以及第14天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返京人员实施抵京后14天居家隔离或在校内临时隔离点隔离，14天隔离期满后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天热点，再来关注中关村论坛。2021中关村论坛智能加能源平行论坛昨天举行，国内外权威专家围绕智慧能源与碳中和实现路径开展交流。业内专家提出，要实现碳中和需要加快能源转型，其中汽车电动化是交通领域零碳转型的突破口。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认为，要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克服巨大困难。 我们现在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而且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的惯性比较大。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科学的转型过程。根据现在的初步研究，我们的工业、电力、交通和建筑这些领域在2030年前会相继达峰。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望在2027年前后达峰。 目前，我国以煤炭发电仍占80%。双碳目标下，首当其冲需要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关村智慧能源产业联盟秘书长孙宗佩说， 国家已经很明确提出来，就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风光会未来成为我们整个能源结构里面的一个主要力量。但风和光这种新能源，它的波动性和间歇性是非常大的，需要突破一些储能的核心的技术，包括像一些氢能的一些技术来带动新能源的普及。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表示，地面交通要加速零碳转型，汽车电动化将成为头号重点。 总的来看，地面交通占有全部交通用能的70%-80%以上，所以把地面交通解决好，我们现在用来炼油的这6亿吨油就可以快速的把它降下来。乐观的估计，在2025年以前，电动车就可能在性价比方面超过燃油车。但是我们也肯定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充电桩的问题。 继续关注一组京津冀区域与环境相关的新闻。八月份，北京市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为历史同期最低。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北京继六月份 PM2.5 月均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七月份每立方米16微克以后，已经连续3个月将月均浓度保持在10+水平。其中八月全月优良天数为29天，占比达到93.5%。一到八月，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创历史新低，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最优。 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扩散条件开始转为全年较差的阶段。接下来，北京将全面实施秋冬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以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协同减排为抓手，开展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全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良好的空气质量离不开绿色屏障的完善。其中，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坝上地区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就是一道阻杀寒水、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庇佑生物的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在塞罕坝机械林场140万亩的经营面积中，林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1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初秋时节的塞罕坝，天高云淡，满眼苍绿。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三道河口分厂，副厂长邵和林正在和同事查看土壤结构，为守护好这片生态屏障调查研究。 年年西北风就是从那边刮过来，咱们这边全是树木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使咱们这边气候明显好转。 沙地上造林，石头上种树，塞罕坝人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塞罕坝机械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袁忠伟： 近年来，我们在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的石质荒山和突丘沙地上攻坚造林10.1万亩，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成效非常明显。 据了解，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百万亩林海筑起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为北京近年春季沙尘天气大幅度减少发挥了重要作用。森林和湿地每年涵养水源量2.84亿立方米，相当于4.7个十三陵水库，年释放氧气59.84万吨，相当于219万人呼吸一年空气的氧含量，年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可抵消86万辆家用燃油轿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塞罕坝森林、草原、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中，栖息着各类动植物上千种。曾经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地方，俨然变成了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野生动植物物种基因库。 除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之外，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也在不断加快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目前已经建成林地8万亩。据滨海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7月，滨海新区将已建成的8万亩林地纳入了碳汇交易，一年产生的碳汇效益将超过400万元。此外，今年秋季，当地还将继续增加生态绿廊内的苗木数量。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滨海新区双城绿色生态屏障约占全市生态绿廊总面积的23.6%，发挥生态屏障的林业碳汇功能。今年7月，滨海新区将新增加的1.85万亩生态绿廊，再加上之前植树造林的成果，共计8万亩林地，交由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所托管，服务区内众多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需求。综合测算，目前这8万亩林地一年产生的碳汇效益将超过400万元。 按照谁造林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把8万亩的造林全部纳入碳汇项目，让绿廊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今年秋季，滨海新区继续增加生态绿廊内的苗木数量。眼下，胡家园街4000多亩的一级管控区内，正在进行4万棵苗木种植的准备工作。通过生态绿廊建设，周边的水系连通能力也同步提升。经过疏浚清淤，今年胡家园11条街级河道与2条区级河道全部连通，实现内外循环。眼下，胡家园街3000亩高标准农田正同步加快建设，通过新修水利工程配套设施，将原来只能种植玉米、高粱等耐旱作物的低产田，建成旱能灌、涝能排、节水高效的高产田。 通过呢绿廊引水，可以选择水稻了或者蔬菜了等各方面的经济作物， 土地的质量呢也得到提升，实现了稳产高产，村民呢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9月29号到10月5号，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将举办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这次国际车展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主流车企参展，多款重磅车型和首发新车将集中亮相。其中，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保时捷、兰博基尼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多款车型都将亮相展会。 除了众多品牌高规格倾力参展，这次国际车展还将开启全新动静结合的展览模式。馆内静态展示汽车，馆外设动态体验区、卡丁车体验区、密室逃脱区以及改装车、老爷车主题展示区等，为观众带来车圈跨界新融合。展会期间将开展多项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交互活动。 此外，天津车展超级碗美好奇妙夜直播将推出互动直播微综艺的全新观展方式，与参展品牌共同打造线上汽车盛宴。开心麻花别出心裁打造的汽车加喜剧开心情景剧，邀请开心麻花艺人和金牌制作团队，结合汽车题材定制创作情景剧。 9月26号到11月25号期间，河北省石家庄市将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送上1000万元的大礼包。在此期间，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汽车，可以登录实车秀车网平台领取汽车消费券，根据汽车消费券面额享受购车资金补贴。消费者只要购买汽车就可以领取汽车消费券，消费券累计1000万元，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为期3天的第4届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暨动漫河北将于10月1号在河北石家庄举办。届时将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家动漫游戏企业参加展会。 据河北省贸促会介绍，本届动博会采用线上线下交互模式进行，包括展览展示、现场体验、专业座谈三大板块，设精品 IP 展区、桌游精品展区、动漫游戏服装服饰展区、动漫游戏衍生品展区等6大展区。同期将举办桌游产品研发交流会，组织电竞比赛、桌游现场表演与签售等互动体验活动超过30场次。 动博会每年一届，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贸促会、商务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第一届于2018年在正定举办，今年是第4届。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先来关注交通。从明天起，北京市轨道交通将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日前，北京市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乘客守则增加了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者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内容。同时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据了解，之所以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等进站乘车，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存在着车辆防火性能低，起火后无法尽快有效扑灭，可能堵塞通道，影响疏散等安全问题。在地铁车站列车环境相对封闭的地下空间，存在较大安全风险。而且禁止电动代步工具进入地铁，也适应当前消防安全形势和广大乘客安全要求。代驾行业及最后一公里通勤问题，可由共享单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予以解决。 北京市百师进百村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举行。北京152个示范村，每村将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或团队作为智库和外脑，对乡村发展问诊把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百师进百村启动仪式上，12个示范村分别和相关团队签约达成合作意向。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高端民宿和配套产业，实现了从低收入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变。然而接下来如何把产业做大做强，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盼着专家赶紧进村。 传统的游山玩水现在已经变成了深度的研学呀、体验式比较强的，这个我们来讲已经是短板了，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帮助我们来打造、策划、发展。 和黄山店村签约的是中林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中林生态潘子亮表示， 它需要有更好的一个产业规划，包括红色的贝篓精神更深入的挖掘，让人在这儿又能玩又能学到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做乡村图书馆，我们希望把这个业态能够做得丰富一点。 北京市百师进百村活动，即在村庄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百师与百村双向选择，为152个示范村每村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作为智库和外脑，一对一对百村示范村进行问诊把脉。活动将持续到2022年底。根据推进时间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村镇建设处连续表示， 今年年底要完成百师的双向选择，也就是完成村与师的结对，到2022年的6月份完成策划方案初稿的制定。经过修改完善后，我们预计在明年农民丰收节的时候要完成整个策划项目。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今年九月，天津出台了包括对月销售额在150,000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月销售额超过150,000元的，实行增值税从3%降低到1%的优惠等在内的16条措施，为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天津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政策落实到位，天津税务部门实行网格化管理，并建立了全环节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切实享受到实惠。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税率政策调整的同时，申报手续也有所变化。 以前我们都是在网上申报的，新的政策改了之后呢，那个申报的表格行次有所改变，怕一旦报错了之后，优惠政策就没有办法享受了。 让好政策落实到位，天津税务部门依托下属各区税务所，实行网格化管理，对辖区内企业进行梳理汇总，将符合条件企业登记造册，申报环节上门对企业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一次性报税成功，提升办税效率。 我们也进行分行业制定了一系列的那个税收政策明白纸，让纳税人呢一目了然的能了解到该行业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为企业办实事，税务部门建立事前精准宣传、事中数据定位、事后完善辅导全环节服务模式，在每个纳税周期还会对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筛查和梳理，一旦发现填报错误，税务部门会第一时间与企业联系，指导修改。 我们安排那个专人面对面的辅导，指导他呢修改申报，提起这个退税申请，能够使纳税人呢做到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新政策实施以来，有超过100,000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到增值税减免政策，共为企业减免税费11亿元。 各项税收的减免，一个季度下来能够减免到3万多块钱，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合并起来至少能给我们省2万来块钱的税收优惠，对我们企业发展还是很有帮助的，也给我们一个信心。 日前，装载着荷兰奥委会和残奥会第一批参赛国家冬奥会进境物资的海风联翔轮靠泊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这批货物被分装在3个集装箱内，用于在中国参赛期间使用。这是第一批北京冬奥会参赛国家地区奥委会入境物资，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各参赛国家地区代表团赛事物资入境正式拉开帷幕。 为确保通关高效顺畅，天津海关联合天津港和其他涉海部门，在通关现场开设冬奥会物资专用窗口，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实施全天候通关和优先查验等保障措施，为冬奥会物资提供通关便利。码头将货物直接卸到企业车辆上完成提货，最大限度压缩物流时间和成本，提箱时间从原来的1到2天压缩到最短2小时。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地标，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敢想敢拼、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实现了生物医药产业零的突破和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激活沧州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媒报道，古城新运看沧州今天播出《抢来的产业园，抢来的研究院》。 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成立于2015年，经过6年发展，助力沧州实现了生物医药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在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祖天林看来，要归功于沧州人的敢想敢拼。 2014年年初，北京的有一家企业，他当时是在全国各地找搬迁地，知道这儿有一个园区，然后他就上这园区来考察了，通过交流当中就知道北京经信委 给北京所有的这个医药企业找一个转移地。 2014年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一年，受环境、土地等因素的制约，北京医药产业亟待疏解，河北成为当时北京药企外迁的首选之地。临港开发区招商人员2014年走访了北京几乎全部原料药企业，迅速打响了渤海新区的知名度。 当时大概是有100几家企业吧，90%以上的企业都愿意选择上我们这儿来，所以说北京经信委最后确定的把我们这儿定成转移基地，可以说是抢来的吧。 随着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落户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知名度不断提高，目前园区已经签约项目达到160个，总投资超过了480亿元。既要赢好企业，还要想着这些企业落地后如何创新发展。临港开发区有着清晰的思路，必须要抢到创新人才。 2018年6月，两边共建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 在临港开发区核心地段，一栋办公楼上刻着醒目的两行字：“允工允能，日新月异。”这8个字是南开大学的校训，而这里就是南开大学与沧州共建共管的南开大学沧州绿色化工研究院。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孙英南： 第一批孵化项目是吸引了12个南开大学到目前为止做成果转化最好的项目团队入驻。 研究院把天津的专家请到沧州，帮助园区实现绿色发展，而园区又助力科研项目实现产业转化，留住创新人才，可以说一举两得。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本月17号，北京已经正式入秋。经过几天秋雨的洗礼，阴霾被一扫而空。本周北京天气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国庆假期也将在蓝天白云中开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北京的好天居多，偶尔穿插多云天气，其中今天蓝天白云上线，日最高气温回升至26摄氏度。周中几天云量稍多，但气温没有波动。到了周五，国庆假期又将在晴朗中开启，气温舒适宜人，非常有利于外出游玩。本周的风力也不大，整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说到出行，就免不了在外就餐，秋季养护肠胃正当时。就餐时饮食选择上应以温软清淡新鲜为宜，定时定量，寒凉的瓜果尽量少吃，油炸煎烤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不吃。进入假期，作息方面尽量保证早睡早起，让身体适应秋季收敛的自然规律。白天时可以外出游玩或散步，不要长时间在家中坐卧，以免伤气。穿衣方面，俗话说春捂秋冻，但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保护好腹部和腿部不受凉。如早晚出门或去海拔高的地区游玩，还要添衣保暖，以防感冒。 另据气象北京的消息显示，目前北京夏秋季花粉期已经逐渐进入尾声，各区桑科、绿草属、梨科、菊科、蒿属三类主要致敏花粉的花粉期都将在9月底结束，桑科、绿草属的结束时间略早于梨科和菊科蒿属。在各区结束时间先后上，东城、西城、朝阳区的结束时间最早为9月25号到26号，延庆区的结束时间最晚为9月28号到30号。 随着较强冷空气的到来，最近天津的气温持续走低。从9月19号开始，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比常年晚了6天。另据天津市气象台介绍，本周天津有2次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明天受高空槽影响，将有一次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另一次阵雨天气出现在30号夜间。本周其他时间，天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 再来关注河北，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河北秦皇岛、唐山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河北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关注3D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据四川省雅安市应急管理局介绍，昨天凌晨暴雨诱发山洪灾害，造成雅安市天全县62人被困。经全力救援，截至昨天下午5点，48名群众被转移到安全区域，灾害已经导致2人死亡，12人失联，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灾情发生后，四川省市县专业救援力量前往受灾地点搜救，雅安市迅速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和二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目前道路通讯全部抢通，天全县受灾停电用户695户已经恢复供电。 再来关注疫情，昨天福建省厦门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福建工作组流调专家、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马慧来介绍，厦门市确诊病例数在20号达到高峰后下降，连续两天呈个位数。目前研判分析认为，厦门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疫情已经进入脱尾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5号，哈尔滨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核酸检测发现的。有关部门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并进行追踪排查，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周末消毒和封闭管理。目前，哈尔滨防疫物资储备充足，能确保24小时不间断物资调拨。 据介绍，哈尔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在25号完成，重点地区巴彦县兴隆镇和兴隆林业局已经完成了4轮核酸检测，正在进行第5轮核酸检测。另据哈尔滨发布的消息显示，哈尔滨市在昨天下午6点启动了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黑龙江省绥化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9月25号0点到24点，对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检查出了3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3人均为巴彦县某确诊病例密接人员，目前都已转运到哈尔滨医大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接受医学观察。 3名阳性感染者被检出之后，绥化市迅速行动，将3名阳性感染者所居住的小区调整为中风险等级，实行风控管理，对其生活环境及时采样检测和消杀，样本检测均为阴性。对小区内居住的2196人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3名阳性感染者近期活动过的场所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并进行采样检测和消杀，环境检测样本均为阴性。对3名阳性感染者的62名密接者、128名次密接者，共计190人全部进行了集中隔离。目前190人体温正常，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针对黑龙江疫情的发展情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黑龙江工作组专家表示，目前黑龙江疫情防控要做到坚决以快制快，从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病例救治等各个环节都不能放松，全力阻断疫情传播蔓延，其中兴隆镇是重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兴隆这个地方是风暴眼，它的检测任务也比较重，那里的所有的检测的结果是影响全局的。目前我们是对现场的工作提出的是采得全、送得勤、检得快、报得准，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匹配的工作，就能够及时的发现病毒感染者，第一时间阻断病毒传播的链条。 这两天，国家正陆续从吉林、辽宁、河北三省调配核酸检测队伍支援哈尔滨。而在社区防控方面，专家表示，黑龙江的封控速度也是很迅速的。 对出现阳性病的小区呢，快速的采取了封控的措施，进行了环境的消杀，也是组建了志愿者的队伍，保障了封闭人员生活物资的需求以及绿色就医的基本需求。 专家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于封控小区的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合理安排核酸检测，实现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对于新启用的隔离观察酒店呢，本着先验收后使用、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形成闭环的管理，杜绝交叉感染事件的发生。 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是我国新冠疫苗研发的五条技术路线之一。昨天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夏宁绍介绍了国产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他说，这种疫苗单剂接种之后24小时就能起效，能够提升我国点状突发疫情快速控制能力，可为大型会议或运动会提供能力保障。 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致力于研发安全有效可及的疫苗，同步推进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五条技术路线，最大限度提升疫苗研发成功率。 其中，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作为技术路线中唯一采用鼻腔喷雾接种方式的疫苗一直备受关注。夏宁绍介绍，他们团队研发的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已经进行了1、2期临床和拓展临床试验，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受试者的免疫应答可以持续至少6个月。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昨天举行的保障国庆节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专题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四大趋势。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据介绍，目前各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农贸市场普遍根据节日市场特点，适当增加粮食、食用油、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备货量，保障市场供应。据商务部监测，近期全国粮油价格十分稳定，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价格总体下降，禽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受疫情影响，这个与往年相比啊，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啊四大趋势，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将成为新热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更加受到青睐，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增加，中高端消费啊热度不减，线上线下加快融合，体验式啊场景化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提升。 昨天，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会上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一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服务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惠及教育、医疗等多个民生领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蓝皮书显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扎实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介绍， 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省通办已经成为了趋势，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健康码使用次数已经超过了400亿人次，全国实现健康码一码通行。 今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过去一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着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永新说， 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 99%， 年底有望实现未通宽带行政村动态清零。今年上半年农村电子商务取得较快发展，农产品上行持续恢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088.2亿元，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98%。 一年来，数字技术有力推动社会服务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水平。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所长邹潇湘表示， 全国有7000多家二级以上的这个公立医院，我们接入了这个区域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国有2000多家的三级的这个医院，初步实现了院内的医疗信息服务的这个互通共享。还有在我们社保领域，截止到今年的6月，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已经覆盖了3.5亿人的这个持卡人，在2020年的数据是累计服务次数超过了80亿次。 工行、农行、交通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近日陆续发布公告， 秋从9月30号起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开户手续费、转账汇款手续费、电子银行服务费等收费。减免后的收费标准为现行价格的5折到9折不等，多个项目直接取消了收费。中国银联也宣布，从9月30号起3年内，对小微企业卡、单位结算卡、跨行转账汇款交易实行银行银联手续费减免。 即日起到10月16号，用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的卫星将进入秋季日龄期。卫星广播电视节目接收会受到日龄的影响，电视画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马赛克、雪花、黑屏，甚至是信号中断的情况。 所谓日龄，是卫星通信信号受到太阳强大辐射干扰的自然现象，每年发生在春分和秋分前后。在此期间，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从地面上看，这段时间里，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过程中，会划过卫星所在的位置附近。太阳强大的电磁辐射会对卫星信号造成强烈的干扰，从而使接收的信号质量直接下降。 据介绍，日龄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能避免。它每次持续的天数和每天持续的时间长短，会根据地面站的地理位置和天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每天出现5到10分钟，且容易发生在中午前后。日龄现象不会损坏电视机，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公众不用担心。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上午，正在访美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美国华盛顿表示，他本人在卸任之后不会在新内阁任职。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将于29号揭晓，这也意味着菅义伟的首相任期即将结束。对此，菅义伟在当天表示，等选举结果出炉后，即便下一任首相有意邀请其进入内阁任职，他也不会接受。 此外，由于日本1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将于9月末结束，在被问到届时是否会解除紧急状态的时候，菅义伟表示，疫情的情况确实在好转，会考虑专家意见后再做判断。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刚刚举行的第8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过程开放，完全符合俄法律规定。据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普京当天以视频连线方式会见了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5个政党领导人。他说，这是自1999年以来首次有4个以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说明俄民主在发展，每个政治力量都有表现的机会。普京表示，根据新版俄罗斯宪法，国家杜马的作用大幅提升，责任也更重。 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的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在本次国家杜马的选举过程当中，俄罗斯多次指责美国干涉选举。针对美国国务院有关这次选举的指责，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明指出，此次的选举完全符合俄国内的法律和国际法的准则，美方对选举的诽谤不被允许且毫无根据。 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26号开始投票，选举将决定各政党在联邦议院的席位，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组建新一届政府。 全德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投票站在当地时间的8点开启，晚上的6点关闭。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绿党和德国选择党。 德国媒体26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天举行的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暂时居于领先地位。在参加选举的47个政党中，社民党的得票率约为26%，执政党联盟党的得票率约为24%，其他政党的得票率都低于15%。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德国选民选择通过邮寄方式提前投票，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未来几天发布。据报道，选举结果发布之后，各政党将就阻隔问题进行谈判。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26号说，喀布尔机场已经完成修复，塔利班希望航空运营商恢复运营来往阿富汗的国际商业航班。 塔利班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巴尔西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国际航班停飞导致不少阿富汗人滞留国外无法回国，也令阿富汗境内需要出国工作或求学的人无法成行。巴尔西说，喀布尔国际机场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机场完全可以供国内和国际航班使用。塔利班确保将全面合作，希望之前与喀布尔通航的所有航空公司和国家恢复原先的航班。 目前仅有少数的航空公司恢复了来往喀布尔的国际航班，且航班数量有限，机票价格昂贵。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记者从携程、途牛、飞猪等多家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今年国庆预订高峰比以往来的晚一些，近期刚刚进入高峰阶段。近期通过携程预订量最高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广州等城市，北京在中秋之后继续领跑国庆，成为了热门目的地的第一名。 来自途牛旅游网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国内长线游和周边游的出游人次分别占国庆假期总出游人次的 63% 和 29%。 有不少游客选择以微度假、微旅游为主，更省心更省力的周边游。 飞猪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出游近70%是90后，00后预订量增速最快，在各年龄段当中排名第一。重温红色记忆，参访革命遗址，学习红色故事，红色旅游成为年轻人国庆旅游的新亮点。在飞猪平台上，90后红色旅游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100%，00后增长超过130%。长沙、湘潭、南昌、遵义、延安等成为了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日前，因为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内偷拍游客隐私部位，25岁男子肖某某被警方查获，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为此，北京市通州警方提示游客，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HUB 交通安检区附近和环球大酒店均设有警务站，在游玩过程中如发现违法犯罪行为，请第一时间报警。此外，国庆假期临近，如您计划到北京环球度假区游玩，请提前预约或订购门票，不要从非正规渠道购买，避免上当受骗。在游玩过程中，请遵守园区相关规定，配合安检，有序排队，同时看护好个人随身物品及随行老人儿童，避免出现财物遗失、儿童走失情况。 即日起到11月15号，圆明园将开启一场历时近一个半月的金秋游活动，市民游客在园内可以观赏到多彩的秋景，参与精彩活动，感受金秋最美的圆明园。 圆明园公园在园内主旅游线路上均摆放有秋季特色花卉，这些花卉都已经进入观赏期。到了10月下旬，银杏、白蜡树、元宝枫、黄栌等彩叶观赏性较强的树种将形成多个彩叶观赏区。 除了赏景之外，金秋节还设置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邀市民游客参与。10月中旬，圆明园将在正觉寺最上楼举办诗画海淀三山五园主题美术作品展。这次展览围绕着清代皇家园林，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主线进行美术创作。金秋游期间还有圆明园研究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成果展等丰富的文化活动。 为喜迎国庆，天津市国家海洋博物馆将在今年国庆假期开放夜场岩石闭馆，同时打造百年辉煌盛世华诞海博文旅旅游园会国庆特别活动。 10月1号到10月7号，天津市国家海洋博物馆每天的开馆时间将延长到晚上9点，届时海博公园内将设置演艺剧场、文创市集、亲子娱乐、美食广场四大区域，荟萃文艺演出、露天电影、交响乐专场、灯光夜游、儿童游乐等特色节庆活动。天津交响乐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等知名的演艺团体联袂为广大观众和游客奉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海洋特色的文旅盛宴。观众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门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国家海洋博物馆内1楼通道进入活动区域。 金秋时节，贝美虾肥。昨天，河北北戴河第二届扇贝美食文化节在北戴河新区贝壳王国文化广场盛大开幕。游客可以在拥有巨大透明穹顶的欧式建筑内，一边品尝各种贝类、螃蟹、大虾等海鲜自助，一边欣赏古筝、舞蹈、电子音乐等演出。一起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的报道。 本次活动以扇贝美食资源为依托，开展品鉴游赏系列活动。此次扇贝美食文化节也是即将举办的秦皇岛第三届旅发大会观摩项目之一。活动承办方秦皇岛万宝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志国： 咱们这地方是一个以贝壳文化为主题的一个广场，也是一个旅发大会的观摩项目。 到这个地方来，所有的海产品都能吃到，最好吃的还是贝壳，现在是最好的时节。 9月26号到10月8号，本次扇贝美食文化节期间，秦皇岛近百家知名海产品餐饮企业将展出各类亲民海鲜爆款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同时，游客还可以观看舞蹈、舞狮、青年摇滚、电子音乐等演出，大饱眼福。十一黄金周来临之际，北戴河新区旅游文化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孙颖伟还在此次扇贝美食文化节上向游客推荐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都很适合在秋季游览。 一、滨海度假游，推荐项目地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地中海度假酒店、健康谷度假酒店。二、海上运动游，推荐项目蔚蓝海岸葡萄岛、鱼岛海洋温泉。三、文化休闲游，推荐项目阿那亚文创小镇、魔法城谈艺术馆、字里行间猫的天空之城。最后一条是海鲜品尝游，推荐项目阿那亚蔚蓝海岸、贝壳王国文化广场等美食街区。热情欢迎大家游历北戴河新区。 让艺术电影之光在华北大地上点亮。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4家承办单位签订了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除了举办放映活动之外，还将通过论坛、主创交流、展览等文化活动，将 3D 优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电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搭建覆盖 3D 的电影加新生态，更好地满足 3D 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造 3D 电影文化的消费圈。 除北京50多家首艺联影院外，天津市5家影院及运河影务园区、河北省25家影院已经加入联盟。联盟今年将开展电影党课、戏曲电影惠民放映、一带一路国际影展等主题放映活动。同时通过主题策划，将更多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片呈现在 3D 观众面前。 汇聚国家京剧院最强阵容的2021秋之韵演出季将于9月30号到10月6号在梅兰芳大剧院启幕。届时，余奎志、李生素、李海燕等众多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将以以老带新的方式率领中青年演员，为戏迷观众献上5场传统大戏和4台经典折子戏专场。 2021北京时装周闭幕盛典昨晚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从9月15号到26号，2021北京时装周举办了线上线下近100场官方活动，带动近200个品牌、1000余位设计师参与其中。时装周期间，线下流行发布、论坛及展会到场参与观众近2.5万人，线上直播观看总人数超过7000万。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14运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众多备受关注的项目迎来了精彩纷呈的最终决战。游泳赛场也以刘湘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的佳绩完美收官。北京选手宋兆翔在男子跆拳道80公斤级以上的决赛当中击败了新疆队选手夺金。 天津队与江苏队的女排成年组决赛无疑是14运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最终，天津队凭借国手袁心玥、李盈莹的出色发挥，3-1力克拥有张常宁、龚翔宇等名将的卫冕冠军江苏队，队史第4次捧得全运会冠军奖杯。 游泳项目昨晚进行了5项决赛，其中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广东选手刘湘游出了23秒97，不仅力压在本届全运会上拿下4枚金牌的张雨霏夺冠，还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张雨霏以0.32秒之差收获了亚军，从而以4金1银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全运会全部7个项目的征程。截至昨晚，14运的比赛全部结束，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 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昨天决出了最后2块金牌的归属。广东队樊振东在决赛中以4-0完胜山东队刘丁硕，继男团之后取得了本次全运会的2块金牌。女双决赛中，黑龙江队王曼玉、车晓曦4-0战胜辽宁组合陈幸彤、王艺迪，王曼玉同样收获双金。 昨天，辽宁队与广东队在全运会男篮 U22 决赛当中相遇，上演了一场龙虎争霸的精彩对决。最终，多点开花的辽宁队以87-79获胜，卫冕成功。 在当天的第3名争夺中，浙江队97-66轻松击败湖北队，获得铜牌。在5-6名争夺赛中，山东队以73-60战胜北京队，陕西队则以94-84击败天津队，获得第7名。